唱 M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qué debo hacer? No lo sé.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Aqua 新选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在我记忆中，从来没有这么热的夏天，没可能今天只有38度。一大早5点吃完烧饼油条就去赶街，幸福就是规律过一天一天。我爱这种简单的感觉，快乐像一把 hot sky 随风把地我来到镇上市场，带着我的大公鸡迷你，在热热闹闹买卖人群。你就像天使出现在梦境里，穿着碎花裙，你的笑让我一见钟情。我爱这种天真的感觉，就算现在下来也不是什么问题。我在想到每天跟你在一起，不用多想放在家里就可以，我只要你从不准备 I don't care 你敢大笑记不起，或者你要跟我玩爱的游戏。 You're my baby你亲爱爹，你舍不得把他的天性嫁给我，我看他好像有点难过。我没有名士，没有钻戒，可是我愿意给你我的心爱大公鸡。我只要把钱给你连在一起，不用多想放在家里就可以，我只要你宠我的 baby。 你的感觉的记忆 I don't care 你的大小姐妹起，我只要跟我玩爱的游戏。 You're my baby。我只要把钱给你粘在一起，我用多少钱在家里就可以，我只要你做我的 baby。 I don't care 你的大小记不记，或者你要跟我玩爱的游戏。 You're my baby。 我想把钱给你粘在一起，我用多少钱在家里就可以，我的眼泪最难的记忆。 正在为你带来好音乐的是每天同一时间会准点播出的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志成的新歌，叫做《淤青》，细腻真挚地描述了真情付出却总是受伤的那个人，爱与被爱不可思议的拉扯造成的淤青，需要等到另一段新的来掩盖才能重生，而等待的过程经历是一个危险的时间，恰恰在这个时候呢，感受着治愈的温暖。一起来听到张志成《淤青》。 我们总是爱上后变成下杀机，为了谈一段感情什么都愿意，如果有眼泪把它藏在心事里，煎熬成了成长的一天放弃。我 我们曾在诗人后周润天封地，为谁在深夜时分黯然的叹息，笑说时间是最好的书生平，却怎么也擦不去前尘的雨迹。半边黑半边青都是爱过的痕迹，青春是陷入那一抹的暗色系，一段黑一段青，卷起那过去的点滴，哪怕不痛了却留恋着不退去。失恋后周润天封地，为谁在深夜时分黯然的叹息，笑说时间是最好的书生平，却怎么也擦不去前尘的雨迹。半边黑半边青都是爱过的痕迹，青春是陷入那一抹的暗色系，一点黑一点青，卷起那过去的天地，哪怕不痛了却留恋着不再见。半边黑半边青，爱剧最后的结局，青春不就是燃烧付出的一点黑一点青，挥出心碎后的印记，哪怕不痛了却驻守着窗三径。和你终将始终将消散的雨季。 努力的把日子都填满，别让孤单把你包围，请善待珍惜自己，给自己一个坚强的理由。生活当中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朱玉的《独自》。 天真，夜色再没有落幕，我在黎明的深处，等来要我同路。随着旋律跳动的音符，我都愿回到最初，逃避我的无助。爱情是一场赌注，我赌上幸福，你选择了辜负，逼我低头认输。爱情没有退路，我的没有去处，太多感触我输。

想的时候就走开，没有爱能是真的，没有爱会在谁的心海，没有爱不知不觉渲染开来，等待回来。真太慷慨，可是却爱的没有空隙，像你爱我手放不开，期待等待一点点的异彩，太浓的爱已经全变成了伤害。 这首歌《放手》是那英1998年推出的专辑《征服》当中的第四首歌。1998年，那英加入了百代唱片，推出了至今华语唱片其中一张更经典的专辑《征服》。专辑当中，我们听到了她在《蛰伏》和《狂放》间游刃有余的《征服》，也听到了她对感情坚定不移的《不管有多苦》，也听到了来自她《不能爱就干脆》的一个《放手》之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放手》。 你的爱像一把锁，锁住我的自我，找不到一片能让我自由呼吸的天空。对你太放纵，先让自己陷入牢笼。我不要这样自怨自怜，为爱消磨。我不想再听你说的太多，那一套坚强的借口只是无聊的承诺。越是爱的浓，恨也就越来越沉重，不如让彼此放下包袱，各自追求。放开我，放开你的手，让我从迷惘中逃脱。你不要以为女人都情愿做等待的梦。放开你，放开我的手，一切我已经看透，一旦心冷却就不再回头。自己陷入牢笼，我不要这样自怨自怜，为爱消磨。我不想再听你说的太多，那一套坚强的借口只是无聊的承诺。而是爱的梦，恨也就越来越沉重，不如让彼此放下包袱，各自追求。放开我，放开你的手，让我从迷惘中逃脱。你不要以为女人都情愿做等待的梦。放开你，放开我的手，一切我已经看透，一旦心冷却就不再回头。

事的意义。有时候爱情 不如和你喝咖啡 游戏， 男人走不透人 类真实的意义， 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 有时候爱情 不如和你喝咖啡 游戏。 过去的世界想早点忘记， 爱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应该只占一个比例而已，它不是全部，也不该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扯到它。一旦扯到，除了快乐没有别的，也不该有别的。只要快乐上有远有近有深浅，绝不在痛苦上有死去活来，这才是最该有的智者之爱。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陈丽仪和巫启贤的只爱一点点。 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伤害深，我的爱情浅。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爱情短。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没来又延去，我只都看你一眼。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海深，我的爱情浅。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爱情短。 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 人生就是一条弯曲的路，很多人会在拐角处被失败绊倒在地，一蹶不振，丧失再去追寻幸福的勇气。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失败击垮而丧失的勇气。想要得到幸福，就要勇敢地去面对失败。生命由无数的影构成的，只不过是深浅不一。我们逃出一个影，又落入另外一个，枉然了挣扎的意义。 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想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兼料，型八方宾客，笑为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3月29日，星期三，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27日，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分别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克里斯廷、马达加斯加总统埃里举行会谈，并会见尼泊尔总理普拉参达。当地时间27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惠灵顿总理府与新西兰总理英格利希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坦诚的交谈，表示将共同推动中新关系再攀高峰。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近日说，已经对美国15家企业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支持以色列恐怖主义和地区压迫。伊朗称此举是相互的，暗示是对美国制裁涉伊朗企业的报复。

amazed me. Baby, taste me, get some crazy. So baby, come and is it a fluctuation? Cause I'm hitter and heated in the situation. Oh, yeah. So baby, baby, keep it going on and on. Cause when it comes to love, nothing can be second to none. So check it. 爱情深刻不是吗？浓浓的眷恋泛滥，诱人的气息，把爱不释手。爱是他的翅膀，孤独的美丽滋味，夜一夜藏在我心头，就这。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赵雷的一首原创歌曲。那么这首歌被收录在了赵雷的第二张专辑《节目餐厅》当中。2017年2月25号，赵雷在湖南卫视的音乐节目《歌手》当中返场，并且演唱了这首歌，名字叫做《30岁的女人》。 她是个30岁。之前还没有结婚的女人，她笑脸中眼旁已有几道皱纹。30岁了，光芒和激情已被岁月打磨，是不是一个人的生活比两个人更快活？30岁女人颇有点温柔，我知道深夜里的寂寞难以忍受，是工作着忙里太久，你却见你30个年头，挑剔着轮换着你再三选择。30岁，身材还没有走形的女人，这样的女人可否留有当年的一丝青春？可是这个世界，有时候外表决定一切，可再灿烂的容貌扛不住衰老。我听到孤单的跟谁说的微笑，你可以随便找个人依靠，那寒冬后炎夏去，谁会给你一春一样的爱恋？日落后最美的时光已溜走。

羞，想靠谱，还想要大礼。 你的你 咋说话呢？ 我是说你的你装饰80平米豪装工程价13万，现在只需8.88万。大自然地板 LD 瓷砖，一线大品牌，装修还送大礼包， 布置礼包、装修礼包、材料礼包，三重大礼全给你。装修好选择， 北京美德你， 亮林路理想新城对面美德你装饰，0108084-1567，8084-1567。 三河交警温馨提示：清明节亲朋好友结伴出行，安全第一，请勿超员挤坐在一辆车上，请勿超速赶路。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和意外的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我爱的人。 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小眼睛有点不离，你努力睁开眼睛，别人却以为你还没睡醒。放出你的凋零，它已经。 来继续往下走，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光良在2013年的7月8号发行的专辑《回忆里的疯狂》，年轮，一起来听吧。 我种下一颗关于爱的树苗，每一天阳光都会与我说话，呵护着脆弱的成长时刻，等待着成为坚强的大树。在下雨的夜晚，我来到你窗前，挂上一道彩虹。当你迷失方向的时候，我的心会是最温暖的家。一圈又一圈卷起你在我的心里面，数数看年轮就是我爱你的痕迹。一片又一片的树叶就像是我的思念，随季节泛黄变回忆。种下一颗关于爱的树苗，每一天阳光都会与我说话，呵护着脆弱的成长时刻，等待着成为坚强的大树。在下雨的夜晚，我来到你窗前，挂上一道彩虹。当你迷失方向的时候，我的心会是最温暖的家。一圈又一圈圈起你在我的心里面，数数看年轮就是我爱你的痕迹。一片的树叶就像是我的思念，随季节泛黄变回忆。 听到的这首歌是著名的歌手孙燕姿的作品之一，叫做《一起走过》，这个是她的第5张个人大碟。以她的唱功，驾轻就熟的为大家唱出这个同名主打歌曲。而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很多什么摇滚啊、pop 以及 R&B 的音乐啊，尽情的表现出了她多元化的一个音乐领域。 是否还记得从前美丽的颜色？那时天很蓝，我们的未来都在不远地方紧捧着。一切都变了，生命不只是快乐。浓浓黑雾笼罩我们，暴风雨就要来了。但谁说不能肩并着肩站稳，我们用心和用爱创造让新的世界诞生。在我心中，我知道这是永恒的长跑，好不容易来到这里，明天还要追更多荣耀，把自己角色

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近朱酒味，饮一杯为谁？你为我送别，你为我送别，胭脂香味，能爱不能给？天有多长，地有多远？你是英雄，就注定无泪无悔，就笑有多一些，是纯诚度 歌手呢叫做叮当，他在台湾成名，所以呢很多人会认为他是台湾的歌手，但实质上啊，叮当是浙江嘉兴市的嘉善县，从一个小县城里面默默无闻走出来的小女孩，可以说是小巨蛋开唱的一个非常棒的金曲歌手。叮当的奋斗史呢，就好像是一个非常棒的励志剧一样。接下来我们听到洋葱。 如果你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站， 最着迷你的我笑得多合群。 次闪烁的秘密，如果你愿意一次一次次的拨开我的心，你会不酸，你会流泪，只要你能听到我，看到我的全心全意。 继续听到的歌是炎亚纶的纪念日。那么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拜拜。